的声音会是怎样的。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1931年9月18日，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，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，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，中央统。 1949年4月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。 大千世界，人生百态，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走进尘封的往事。欢迎收听《档案》。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，少有人知的是，糖尿病曾经是令人谈之色变的绝症。 糖尿病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。 是谁让糖尿病不再可怕？ 没有人能想到，发现胰岛素的时候，班廷还是一个不到30岁的毛头小伙子。 胰岛素究竟是如何被发现的？ 恐怕连班廷自己也想不到，他的发现竟然是被活活的给逼出来的。 班廷，胰岛素的发明者，一夜成名，巨额利益，10000计的糖尿病人，他将如何选择？ 人家认定的方向，八头大象可都拉不回来呀。 档案，他让糖尿病不再可怕，为您揭秘伟大发明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。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，为了保持健康，延续生命，人类一直在与疾病抗争。曾经天花、肺结核、破伤风、小儿麻痹症，这些疾病都是无法医治的绝症。如果没有科学的探索，没有科学家对疾病的挑战，人类将无法走出一个又一个死亡的阴影。 我们今天的故事要从生活当中的一种常见病讲起，那就是糖尿病。糖尿病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，早在公元前1550年，人们在埃及法老的陵墓当中发现了一本非常珍贵的莎草纸古抄本，这其实是一本病历表。病历表中记述，贵族们得了一种不知道是什么的病，这种病的症状是多饮多尿。这个技术被全世界的医学界公认为是对于糖尿病最早的记录，但如今的人们却很少有人知道，在这个记录被发现之后的好几千年中，糖尿病一直都是绝症。 照片拍摄于1922年，这个女孩名叫伊丽莎白·休斯，是当时美国国务卿的女儿。然而尽管家里位高权重，但千金散去也无济于事。在得了糖尿病之后，年轻的伊丽莎白就变成了这样，就像一具活骷髅。那时候糖尿病就如同现如今的艾滋病一样，无法治愈。患上糖尿病的人无药可医，只能等到所有器官功能逐渐衰竭后痛苦地死去。然而一个人的出现却终结了死神的脚步，他就是加拿大医生弗瑞德雷克·班廷。 没有人能想到，发现胰岛素的时候，班廷还是一个不到30岁的毛头小伙子，而他发现胰岛素竟然只花了不到2年的时间。人们不禁好奇，短短的2年，他就能攻克绝症，班廷是怎么发现胰岛素的呢？其实恐怕连班廷自己也想不到，他的发现竟然是被活活的给逼出来的。 1920年6月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伦敦市，外乡人班廷整天坐立不安，唉声叹气。他开了一家私人小诊所，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。可悲催的是，诊所开了将近1年，却根本没什么人来看病。 这个月一整月的营业额只有4美元，还不是给人看病挣的钱，而是一个酒鬼找他要酒精才给了他这4美元。无病可医，无钱可赚，安婷的日子眼瞅着过不下去了。 很快，安婷从家里带来的积蓄就花了个精光，自己还得向70多岁的老父亲借钱，租住在只有3-4平米的小房子里。当时的班廷不要说在医学上能有什么重大发现，就连混口饭吃都比登天还难。不仅是愁生计，班廷的感情生活跟着也岌岌可危了。 班廷和28岁的女友爱迪斯相恋8年，已经到了成婚的年龄。当时的社会，女人结婚后绝对不能出去工作，必须靠男人养活。可眼看着班廷奔三了，却没有任何经济支柱。在中学教书的女朋友虽然挣的也不多，但至少还是有钱挣的。 嫁给班廷，女友注定得跟着喝西北风，这真让班廷的脸有点挂不住了。怎么办呢？为了养家糊口，为了不让女友失望，班廷眼下必须得另谋出路。 再怎么说也是在医学院读过书，班廷想方设法找到了一个在大学当临时讲师的活，如果顺利的话，他讲一小时课能挣2美元。虽说只有2美元，但班廷把这份工作当作是救命稻草。为了守住这微薄的薪水，他经常是在开课前反复准备，为的就是做好这份能够让他赖以生计、挽回女友的工作。然而，那时候彻夜备课的班廷想不到的是，这份糊口的工作会彻底改变他的人生，改变世界医学史。 1920年10月30日这一天，是真正改变班廷命运的一天。这天晚上，都过了夜里12点了，班廷还坐在书桌边看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白天他出了洋相。原来在白天的课堂上，有个学生问了他一个关于糖尿病的问题，班廷被问住了，支支吾吾半天没答上来。下了课，他越想越觉得丢人，这么个问题答不上来，这讲师还能干得下去吗？这要在学校都立不住脚了，那饭碗也就不保了，以后的日子吃啥喝啥，没吃没喝那还不行，得饿补。于是下班之前，班廷就从图书馆借了一大堆关于糖尿病的书回家狂看。看着看着，有一本杂志让班廷愣了一下，他从头又慢慢的看了一遍。啊，嘿，班廷越看越兴奋，他自言自语道，那是这么回事儿，没准儿我能找到治疗糖尿病的招呢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大半夜的点燃了班廷的灵感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份杂志的影印件。这本杂志的出版时间是1920年，在这里面有篇关于糖尿病的文章，它的题目是根据特殊的胰腺结石案例推知胰岛与糖尿病的关系。来看一看它的具体内容。研究发现，当胰岛中存在结石的时候，通向胃部的导管就会堵塞，从而抑制酶的分泌，但是胰岛却可以完整的保存下来，而胰岛中很有可能就含有控制血糖的有效物质。当时的这份杂志 可能被无数的人忽视，然而却给班廷带来了启示。假如能够像胰腺结石一般堵塞住导管，从而抑制酶的分泌，是否就能从胰腺当中提取用来控制血糖的物质呢？ 班廷为自己的想法激动得彻夜未眠，第二天他就跑回学校申请实验，然而却被告知学校里没有合适的实验设备，这实验根本做不了。可是自打昨夜来了灵感，班廷就再也放不下了。班廷这个年轻人从小就有医学梦，治病救人，救死扶伤是他的志向。1914年一战爆发后，还在读医学院的班廷立刻报名入伍，当了军医。在战场上，他总是冒着枪林弹雨给伤员做手术。有一次他受伤了，医护人员要把他送去救护，但班廷坚决不走，坚持带伤给伤员看病。班廷是天蝎座，从小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，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干事儿有冲劲儿，凡事都坚持己见，说好听的是执着，说不好听的就是一根筋。 现在班廷这种一根筋的劲头又上来了，一讲完课他就跑到各个院系，逢人就问，我要做糖尿病的实验，哪能做？问了整整五天，跑来跑去，闹得全校全楼都知道有个班廷要做实验。 终于有个神经学科的老师看班廷实在太执着，就好心建议道，去多伦多大学找一个叫麦克劳德的生物学教授吧，他爱搞研究，也有实验经费，没准儿他能帮到你。 班廷一听来了精神，多伦多大学自己熟了，当年自己学医就是从那儿毕业的，那还等什么呢？一周之后，班廷坐火车来到了多伦多大学，和麦克劳德教授从未谋面，班廷就冒冒失失地闯进了他的办公室，说出了自己的实验想法。那么他具体是如何打算的呢？这份档案目前保存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，题目是《胰岛素的早期故事》，作者正是班廷本人。在这里他写道，在读过文章后我无法入睡，胰腺的胰岛细胞和糖尿病之间似乎有着某些联系，似乎可以通过结扎胰腺的管道来提取胰岛细胞。当时已经有德国科学家发现，摘出狗的胰腺，狗会患上糖尿病，而狗的消化系统又和人类相似。班廷决定就用狗进行提取胰岛物质治疗糖尿病的实验。班廷向麦克劳德申请一间实验室和十几条狗做实验。在班廷的心中，这是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实验计划。然而当时在麦克劳德看来，眼前只是站着个自以为是的疯子。 20世纪20年代，为了抑制糖尿病的症状，医生唯一能做的就是限制病人的糖类摄入，也就是让病人节食，病人不得不忍受着饥饿的折磨。就如同伊丽莎白一样，得了糖尿病的人都会像一具具僵尸般挨饿致死。伊丽莎白就曾经试图自杀，因为依靠饥饿也只是在延迟死期的到来。那时在医学界没人成功提取过胰岛细胞，也没有任何关于胰岛细胞能治愈糖尿病的相关理论。听了班廷的想法，麦克劳德认为这根本就是痴人说梦。 多少医学泰斗都没有想过要提取什么胰腺物质，就凭你班廷一个无名小卒，没有任何医学研究的经验，没有发表过任何的医学著作，仅仅是因为看到了一本医学杂志，竟然也敢做什么实验，哼，简直是笑话。 高傲保守的麦克劳德教授根本就没把班廷放在眼里，打发几句就把班廷轰出了办公室。然而麦克劳德还不了解班廷这个人，人家认定的方向八头大象可都拉不回来呀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麦克劳德发现他一出门就看到班廷，一到食堂吃饭还是看到班廷，走到哪儿班廷就跟到哪儿，不停恳求他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实验的机会。从1920年11月到1921年3月，班廷足足磨了四个多月，麦克劳德真是忍无可忍了，还真没见过这样的愣头青。终于在1921年3月11日，麦克劳德同意将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顶层的实验室提供给班廷，并且给班廷配了一个助手贝斯特和十条狗作为试验品。麦克劳德暗自想着，你不是想做实验吗？那就给你一个出丑的机会，等着吧，等你实验失败的时候就知道该知难而退了。尽管是这样残酷的潜台词，班廷却对实验满怀希望。眼下他面临着一场抉择，去多伦多做实验就意味着要丢了伦敦的讲师工作，没收入还是没收入，而实验能不能做成呢？不知道。 没有任何医学研究经验，也没有发表过任何医学著作，班廷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治愈糖尿病？实验伊始，班廷出师不利，发现胰岛素的实验究竟要如何进行？ 如何在降低生命代价的同时，获取更多的胰岛素？ 是谁让糖尿病不再可怕？档案正在揭幕。1921年3月15日，班廷和助手贝斯特正式开始实验。按照班廷的计划，第一个步骤就是先麻醉狗，切开腹部，结扎胰腺，再缝合伤口。然而，想法很简单，但现实很残酷。班廷万万想不到的是，十条狗全部没挺过这第一个步骤。他和贝斯特都是第一次做这种手术，所以状况百出。有时因为麻醉剂量过大，有时因为切错了血管，还有时是因为狗的伤口被感染，失血过多。总之，班廷仅有的十条小狗很快全部丧生。 怎么办？还没研究出什么，实验品就这么快消耗干净了，真是出师不利啊。而此时麦克劳德教授拒绝再向班廷提供任何援助，在心里冷笑着，怎么样班廷，就你这种半吊子也敢做实验，你还差得远呢。 虽然没了实验品，但还有个实验室，还有个助手。万事开头难，班廷不打算放弃。大衣、皮靴，他开始变卖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，想再买些狗，再买些麻醉剂。但有一样东西他没舍得卖，那是一枚戒指。在来到多伦多之前，女友爱迪丝一再劝说他不要丢了工作，离开自己搞什么没谱的实验，但班廷执意要走。无奈之下，爱迪丝把订婚戒指还给了班廷。此时的班廷是真正的一无所有，唯一有的就是一门心思想重启实验的信念。 这天班廷正一边低着头走路，一边寻思着从哪儿才能弄着钱。突然有一个声音叫住了他，先生，您买画吗？他抬头一看，这家店的店员正指着店门口的一张画问他呢，这张画20块钱，您感兴趣吗？20块， 班廷抓起画来一看，就这破风景也敢卖20块，这画我也能画呀。我读医学的时候什么没画过，肠道、胃、淋巴、心脏画得好着呢，比这复杂多了。想到这儿，班廷冲着店员就喊，画我不要，赶紧给我来点颜料，来几支笔。于是过了几天，班廷就扛着所有这些再次来到了这家店。我们现在为您展示的这些画作，这都是班廷亲笔所画。原来为了挣外快，他连夜赶制了很多的油画。可当班廷再次兴致勃勃地来到这家店时，他却没有赚到半毛钱，只换回了老板一句冷冷的回绝：这都是什么破玩意，不要不要。 靠着卖掉全部家当的钱，班廷买了30条新的小狗。当时的他已经被动物保护协会盯上了，他和助手只能在半夜悄悄地把狗运进实验室。班廷不断练习结扎的技术，钻研手术操作，没时间洗脸，没时间洗头，有时候脏得停不了，困得挺不住了，他就跑到大雨里冲一冲。 经过之前失败的教训，这时候班廷的一线结扎操作已经熟练了很多，而班廷的实验计划也有了明显的进展。那么班廷究竟发现了些什么呢？这张表格摘自班廷1922年撰写的实验报告，它的时间是7月30日。在实验的过程当中，班廷给每只小狗都贴了标号，这里显示的 Dog410，他的意思是一只标号为410的狗，而这也是实验4个多月以来第一只被成功结扎胰腺的小狗。表格上横坐标代表的是时间，纵坐标代表血糖浓度的百分比，还有注脚二所示，班廷每隔2个小时就向狗身上注射胰腺的提取物。可以发现，从9点一直到11点，血糖浓度在胰腺提取物的作用下有了明显的下降，从20%下降到了11%。这一试验结果印证了班廷的猜想，胰腺中提取的物质的确可以左右血糖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，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，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，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。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，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，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，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。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，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，有我父母怎么办。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， 我也把饭给他端过去了，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，我说我喂你吃吧，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，咕噔一下跪那儿了。 今晚拍案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